从学习自然开始。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天气非常的晴好，空气质量能见度都是俱佳的，有利于交通出行，大家呢也可以到户外感受一下哈。这个真的是秋天的感觉，秋高气爽，而且不那么的闷热，还有丝丝的凉风，真的是非常的棒。但是还是要提示大家注意遮阳防晒，午后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雨天气，要注意防范。那双休日的天空云量有所增多，但是白天大部分地区是没有降雨天气的，扩散条件也非常的不错，比较适宜安排假日出行。午后西部北部地区易出雷雨，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有风雹。那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呢，今天是个适宜出行的好天气，那大家也要有一个好心情。代表预报编辑焦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带着这份好心情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爱是有故事的旅行， 哎，这句话呢说得非常的好哈，故事和旅行如果要是结合在一起，总会让人有着百转千回的这样的感慨在里面。所以说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如果要是一段旅行赋予了它一定的故事情节和一定的意义，那我想可能这一段旅程必然会在你的人生长河当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好了，欢迎在这样的好天气继续收听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号1073，我是道道。这首歌就叫做《爱是有故事的旅行》。那么今天呢，跟我们一起分享有故事、有意义的旅行的嘉宾，他就是来自啊，这个名字我要想一下，深圳刺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对不对？ 对， 是的，他就是这个公司的合伙人，也是北方区的总代理总代表，他就是安娜。欢迎安娜。 谢谢，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点关于旅行的其他的意义。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有一些分享和有一些交流。 哇，安娜的声音好适合那种女中音，你知道吗？特别有磁性。 谢谢。 对，这个安娜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刺猬教，它算是一个教育机构， 对， 对吧？对，但是实际上呢，教育机构里面，现在我们可能常说的像游学呀，这些大家都是会比较了解，并且有很多人去体验过了。但实际上我们今天主打的还不是说游学这个部分， 对， 而是说这种义工的旅行体验，就打工的这样的一个边工边游，算是。 我们是叫做国际志愿者的项目， 哦，所以国际志愿者 是有一部分志愿公益的属性在里面，哦，对。 就是去到国际的各个角落各个地方去做不同的事情。 对， 对， 去帮助一些有需要帮助的人，还有一些有需要帮助的动物。 我觉得这个很好啊，如果你也是这个热爱动物或者说喜欢做这种公益项目的，我觉得完全可以去参与到这样的一个体验当中，就是会给你的旅行，就是让人对旅行展开另一个篇章，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对，不一样的体验哈。好，那么稍后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国际志愿者的体验项目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那安娜可以稍事休息一下哈，我们还有10分钟的资讯，对，资讯之后马上有请。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好，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资讯，来自这个甘肃啊。甘肃呢首届张掖国家湿地公园荷花节展现生态旅游品牌。这个张掖真的是一个风景非常秀丽的地方。那这个位于甘州区啊，8月17日甘州区首届张掖国家湿地公园荷花节暨太极健身瑜伽大会开幕了。那本次节会呢以和美湿地和和甘州为主题。活动当天该区在张掖国家湿地公园举办了七夕金婚银婚走秀表演，还有太极健身气功、健身瑜伽、插花茶艺、古筝古琴等展演。哇，真的是好有古韵呢，以及荷花节主题的摄影大赛、湿地荷花风光采风、写生创作等活动，展现了甘州生态旅游品牌，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欣赏，非常的美。那近年来呢，甘州区也是坚持把旅游产业化作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打造高质量经济体系的强力引擎，围绕全域旅游典范城市建设目标，深入实施旅游产业的四大行动，强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有效拉动了甘州区当地的经济发展。那据了解，截至到7月份，今年该区共接待国内外游客是539.6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8.2%，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1.9亿元，同比增长25.3%，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哈。当然这个更著名的，大家也比较喜欢感兴趣的张掖国家湿地公园，它呢是位于张掖市区往北大约3公里的地方，是西北地区最大的几个城市湿地公园之一。公园内有清澈的湖泊、大面积的芦苇荡、葱郁的树木和草坪花园等众多环境优雅的景观，而在西北地区这是十分罕见的。那湿地公园的观赏内容也十分丰富，春天有鸟类迁来，夏季有荷花， 秋季芦苇金黄飘荡，冬季还有美丽的雪景啊、另外呢，园内还可以垂钓、自行车、观光车、漂流、游船等众多的游乐项目，那真的是张掖市区休闲娱乐的绝佳去处。那秋天在这个甘南或者说是西北这样的一个地方还是特别美丽的，五彩斑斓的色彩渲染成油画啊，他们可能是最先一批迎来这种多彩金秋的地方，所以大家不妨可以考虑一下哈，那择一个良辰吉日去到这儿去旅游一番。来看第二条资讯，这是跟徒步和露营有关系，依然是西部地区，这就是西藏。徒步加露营，西藏有多条奢野定制游这个路线等你体验。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这个喜欢户外啊，而且户外呢也是做得越来越专业，越来越个性化，分类也是很清晰。那像这种徒步加露营也是受到了很多尤其年轻人的青睐哈，所以呢这种野奢或者说奢野的体验项目也会越来越多。千山之巅万川之源，那对于西藏更多人首先会想到雄奇壮观的布达拉宫，还有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以及圣湖纳木错等景点。不过呢，你很难想象到非专业的户外玩家在西藏真的还能领略到漂流、露营和徒步带来的惊险与刺激。我觉得像西藏这种高海拔的地区在那儿站着呼吸都已经很困难了，还要这样的徒步，那我觉得可能大家要做好一些身体上的准备哈。那像随着巴松措越玩越野，穿越藏东南，千山之上香巴拉，还有喜马拉雅秘境天堂和西藏白水漂流等奢野西藏系列这个旅游产品的发布，奢野西藏也逐渐走入了大众的视野，听起来非常的刺激啊。据了解呢，西藏奢野定制游首期推广产品是穿越藏东南，还有千山之上的香巴拉等，经过林芝市的鲁朗啊，林芝还是相对来说海拔比较低的，这个林芝市的市政府副市长、鲁朗景区管委会主任黄细花介绍说，鲁朗国际旅游小镇让藏区的旅游登上了一个新台阶，让高原旅游变得闲适而惬意，不再是那么的艰难。通过两年多的运营管理，现在已经完成了一批公共基础设施和旅游项目，可以满足主题度假、文化体验和徒步旅游等多种类型的要求。那像这个截至目前六条奢野定制路线也都是开始上线了。那鲁朗、巴松措等目的地对于旅游爱好者来说并不陌生，线路的推出呢有什么意义？对此这个有相关的专家也表示说，多年来人们对巴松措的认识也仅限于一湖一岛，这个太单一和狭隘了。相较于以往的旅行，奢野西藏系列旅游线路在设计上更加具有观赏性、参与性、体验性，将引导大家深度走进巴松措，探秘巴松措这个户外天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特别的有意义啊。那为了更好的与当地季节性特点相结合，西藏专项旅游协会将奢野西藏品牌以奢野西藏花季、奢野西藏越野季、奢野西藏松茸季、奢野西藏金秋季四大形式推出，进一步丰富了旅游产品。听完这个介绍，我觉得大家是不是开始摩拳擦掌，马上就想去。那奢野产品呢这个是以户外体验活动为吸引点，但是在住宿、用车、餐饮上都采用了高标准，帐篷、营地有这个餐厅帐篷、厕所帐篷和洗漱帐篷等等，保证游客既玩得痛快安全，又休息得舒适放松。这真的是很多的这个项目的运营者或者说设计者都是对这个品牌的推广充满了信心，我们也是充满了期待啊。好，来关注我国香港的部分。香港海洋公园推出广深港高铁和港珠澳大桥旅游产品套票，这两个这个大交通的建成真的特别特别的方便。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巴厘岛，这个是这样的哈，这一条我们还是粘贴了昨天的一条提示的信息，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不做过多的介绍，明天如果或者说下周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把这个香港海洋公园这一条高铁信息跟大家和盘托出。好，那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条资讯啊，那是来自埃及迎来暑期中国亲子文化游的热潮。 那随着对旅游品质需求的不断提高，中国游客追求丰富体验，更追求通过旅游提升个人素养。时下呢，在文明古国埃及也掀起的暑期亲子文化游热潮，正是中国游客向海外游迈向高品质阶段的一个体现。近日呢，游学团组织者张鹏带领着40名家长和孩子来到了埃及，在畅游尼罗河的同时，深入了解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此外，团队还参观了开罗、卢克索、阿斯旺等地的古埃及遗迹和博物馆，真切地感受了古国的文化魅力。那张鹏也告诉记者说，走马观花式的游玩现在已经逐渐被有文化底蕴的深度游取代了。其中亲子文化游十分的火爆，组团最快30分钟满额，哇，这个简直是太爆满了。亲子游让家长和孩子一同体验国外的生活方式，在寓教于乐当中共同成长。那在10余天的旅行当中，像神秘壮观的金字塔、威严高耸的卢克索神庙、热闹喧嚣的哈里市场，不仅令孩子喜爱上古埃及的历史文化，也让家长们从中获得新的感受与认知。那像这个中国，对于中国赴埃及游客日益增多，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孔子学院的院长也表示说，哇，真的是百闻不如一见，旅游不仅加强了两国民众间的了解，也是密切了国家间的关系。所以呢，真的是这个旅游是不光我们个人打开新世界的大门，也为国家与国家之间呢建立一个非常密切的交流与这样友好亲切的一个桥梁哈。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赶紧把今天的这个资讯全部给大家介绍完毕，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都留给安娜来介绍今天非常不一样的国际志愿者的旅行体验。如果你也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话，不妨可以好好的听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好，那么马上有请神秘大来宾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好，他是谁呢？神秘大来宾，再次有请我们的安娜，欢迎。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安娜。 是的，咱们今天主要讲是这个跟就是刺猬教育，然后去旅行，去体验一些国际志愿者的项目，是不是？ 对， 那咱们这个刺猬教育其实是以这样就是活动体验啊、志愿啊，或者说是教育为一个根本。 对啊，我们其实倡导的是一种叫做实践教育，在实践中成长，在实践中进行自我提升， 哇 啊，然后进而达到一个自我认知的一个完整的怎样一个怎样综合的一个怎样体验的一个平台啊，互联网教育平台。 哎，是的，因为我也是大概了解了一下哈，现在已经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体验项目，然后很多很多的这个地方也都走过国内国外大大小小无数个城市了。 是的， 对。那安娜，你就是就是你有没有亲自去走过一些？ 我有参加过一些我们已经有的体验项目，目前是在5大洲都覆盖了嘛。我们最多的项目，应该说最明星的产品，也是在东南亚的一些志愿者项目。 东南亚， 对， 我猜猜啊，东南亚的项目如果要是志愿的话，肯定是跟动物有关系吧。 动物保护有一部分 啊，有一部分，看来还有人文的教育 的 教育部分哈。 对， 是的。那咱们不妨就先从东南亚的这块说一说。对，那东南亚它是集中在哪些国家？像泰国 印尼、 柬埔寨啊、 斯里兰卡、尼泊尔。 哦， 所以基本上应该东南亚的国家基本上应该现在讲基本上都有全覆盖。 我觉得这几个国家也是就是大众旅行的目的地。 对， 像这个斯里兰卡近几年也是非常的火。 是的， 像佛教国家嘛，然后又有锡兰红茶，又有红宝石。泰国那就更不用说了。 对， 国人出游排行榜 top one， 必游之地。 对，真的是必游之地哈。就是反正每一个去过泰国的人回来都觉得哇太爽了， 还想去第二次， 还想去。对，安娜也是，你也是这样的吗？ 啊，我也是这样的 啊。对。好吧，那如果要是有这样的体验项目的话，那我真的特别报名。对，那我想了解一下，如果要是咱们这种就是志愿者的体验项目，就 其实也算是有旅游的一部分嘛，旅行的一部分。那这个周期一般是多长呢？ 一般我们建议是在一周左右。 嗯、 对， 一周左右。 是的，因为根据项目的整体安排，大概一周是可以的。然后如果根据每个人各自不同的需求，还可以另行再多加几天的自由旅行。因为我们志愿的项目其实比较少的自由时间，主要的部分还是在做志愿，志愿的服务项目。对， 哦，是这样的。 是的， 对，这个还是不太一样。 对， 对，我以为是志愿项目，就是哎，每天我工作四个小时，剩余时间我都可以出去玩。 还是绝大部分的时间会用在做志愿服务。当然也会给大家留出来比较自由的时间去体验一下当地的文化、当地的文明，还有当地有趣有玩好玩的地方。对， 是的，这是一个大概哈。那不妨我们可以就是在上半段先举几个地方这个例子。那刚才咱们说到泰国，在泰国一般来说，我们的这个志愿项目会在哪些城市呢？ 有普吉岛 啊，普吉岛， 对啊，也有一些其他周边的比较小一点的城市。因为我们是会去做到一种叫志愿教学的服务那么教学基本上都是在相对来说比较贫穷的地区，师资比较匮乏，所以需要很多的就是老师去给当地的小朋友去上课。所以大概我们的目的地可能会是在相对来说比较偏远一点点的地方。 对，大家不要想说哎呀普吉岛，那我们是不是就那个在巴东海岸做志愿，并不是这样啊。 对， 是的。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就是那现在报名的人很多吗？ 对， 那以什么样的人群为主呢？ 目前来看大概是16到30岁的人群为主。 都有。 对。有一些是刚高中生利用暑假或者寒假的时间会想要出去看一看，也花一点时间服务一下别人。大家现在都这个意识还是蛮强烈的，公益之心还是都比较长存。 是的，就是大家也会有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这样的想法哈。 对， 对，一方面呢是可以去帮助别人，另一方面自己也是一个开眼界的过程。 对， 对，而且跟着大家一起也比较有乐趣哈。 对， 对， 因为我们的项目基本上不纯是只有中国的同学会去参与，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会参加在同一个项目中。 哦，真的吗？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体验有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一个体验。 对， 另外还有一个互相学习的一个过程，是个蛮有趣的经验。 哎，是的。那一般如果要是说这一行志愿者的话， 对， 咱们会控制在多少人？ 一行我们大概是最多10个为好。 最多就10个了。 对， 就不能也不能太多啊，太多的话。 因为整个项目的承接方都是当地的 NGO 组织。一期的项目它也有人员的控制和人员的这个上限。所以我们建议都是不超过10个人。 好，那么这就是一个可以说是非常有规模的了，就是很有组织有纪律。 是的， 非常正规的一个这样的志愿者的项目哈。 对， 除了这个去帮助别人之外，也可以自己去逛一逛啊， 对， 游一游之类的， 了解一下当地的 文化，了解一下。对，那这些志愿者他们去到那儿之后，有没有就是给你们发来反馈，或者说你们一起去的时候， 对，经常我们会收到很多志愿者的反馈。因为他们都觉得刚开始大家都觉得是我是去帮助别人的。但是后来在他们结束整个旅程之后，会经常讲到说当地的孩子给了我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他们的乐观他们的积极向上我看到他们在非常差的环境中还保持着那样对生活的激情和热情，给了很多志愿者更大的输入，让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或者说对自己的整个人生的设想产生了一些影响和改变。这也是我们想说希望大家通过这样的项目，这样的不一样的旅行，遇见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种自己。 我觉得这个理念非常的好，就尤其是在当地，因为我们总是说像旅行，然后刚才在资讯里面也提到走马观花式的那个已经成为过去式了，所以更多人会选择深度游。那有的人呢会选择说我就一个人 到一个地方独自旅行、然后呢可能是放空一下，或者说自己思考一些问题。那有的人呢会选择以结伴而行的方式去到当地、就像咱们这样的志愿者、然后呢参与到一些项目。其实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交往过程当中是会给人很大触动的。 对 我一直是这样认为，就可能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欣赏自然风光或者说人文古迹，但是呢你可以跟当地的活生生的人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方便你了解当地的一些生活的习惯和他们的一些想法， 特殊的文化也有一些、 对。那如果要是说让你自己选的话，像东南亚包括整个咱们所有的项目，你最喜欢的是在什么地方的这样的这个志愿活动呢？ 可能我比较喜欢柬埔寨、 为什么呢？ 原本对柬埔寨这个国家充满了无限的好奇。想想吴哥窟，我就会觉得 之前那你也是 有意思，对， 一起去过吗？柬埔寨？ 还没有，但是了解的非常多，因为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非常想去。 打算什么时候去？ 打算看一看后续，比如说寒假的期间、会不会有一个时间，然后也打算带自己家的小朋友去亲自体验一下这样的志愿服务。 是的，我觉得就是柬埔寨，因为我是去过，然后我真的去过柬埔寨两次，就是在暹粒，因为吴哥窟它有很多的那个古迹嘛。 是。 柬埔寨实话实说，它确实经济非常的不发达。 是的。 如果要是说志愿的话，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 对， 但是当地很美，就是属于那种 自然风光很好。 对，自然风光是非常的好，而且民风相对来说比较淳朴。 对， 高档酒店也有，但是你就看他们那些可能平民百姓吧，然后他们的房子虽然说比较简陋，但是五颜六色，就是他们 充满了个性和他独有的一些特色的表现。 真的是他把对生活的那种向往和热情都体现在他所有的东西上， 对， 能让人 一点一滴所有的这种可呈现的方式上， 对啊，一目了然。再加上像吴哥窟、那个像这个女王宫啊之类的一些名胜古迹，一定要去看。哇， 对， 看完之后太震撼了。 还有夜市，因为我是个吃货嘛，所以比较关注吃这一块，也是非常重要一个 part 哈。 我跟你说，对，是的，是的，暹粒有一条酒吧街，其实说是酒吧街，虽然没有那么的正规，但是非常的热闹，而且它旁边有一个大市场，卖什么都有。 对，非常热闹，非常接地气，非常的感受到生活原本应该有的很多乐趣哈。 哎呀，真是说的我其实又想去了， 再去一次，再去一次， 对，再去一次。这柬埔寨，但是就提示大家，如果要是去柬埔寨的话，可能要忍受一下高温。 对， 还是会非常热的。 是的，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安娜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志愿者的旅行哈。这不光是我们中国的志愿者，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些朋友汇聚在一起，然后共同去到一个需要帮助的地方，去体验当地的人文还有自然风光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一份爱心和帮助能够传递到当地的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对， 好，那么稍事休息一下哈，我们的广告马上就要来了。是，那下半段呢，我们继续跟安娜聊一聊，看看还有哪些其他的地方，然后呢，包括在这个志愿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感人至深的事情，我们都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好， 稍后见啦。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特别好，斯里兰卡是吧？ 对 对，咱们在那儿也是有项目。 对，我们在斯里兰卡有两种体验的方向，一部分还是比较传统，叫志愿教学，因为当地也还是一个师资比较匮乏的一个国度哈。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关于这个动物保护、自然保护方向上的我们有一个叫做海龟保护，因为每年其实海龟因为各种各样的，包括它自身的生存条件，包括屠杀，其实有很多的物种原本应该是全球五种嘛，现在大概还有一种已经灭绝了，所以我们觉得这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对， 嗯，是的。那比如说像海龟保护这个，我就特别感兴趣哈。那如果要说就像这样的一个行程，那怎么样去保护那个当地的海龟呢？是这个海龟它是属于在也是在有保护的动物园，还是说随便在一个有保护区是吧？ 对， 然后咱们就是跟那个当地的保护区去 工作人员一起，然后有一些比如说新生的海龟宝宝的一些照顾，有一些已经生病的病龟的一些救助，还有一些可能是就是喂养啊，比如说帮助照顾这个部分是根据 这样的 专业的 NGO 组织的工作人员的一些指导。对， 哦对，反正都是由这个 NGO 组织的人员去指导，然后派发这样的一些活动哈， 对， 辅助。 是的 是的，不是说我们找块地，哎，看着一个海龟我们就去保护它。 对 对, 对，然后海龟说你走开，我并不需要你的保护。 对，要有一些方法。 对，要有一些方法哈。那这些地方是主要集中在像科隆坡这样的大城市，还是说在加勒的海边这样的？ 基本上都是在海滩边，它会有不同的分支机构，可能根据项目的不同会选择不同的目的地。对， 嗯，是的。那其实这个说到斯里兰卡也真的是很有聊头哈。 对， 我觉得斯里兰卡还是非常美的。之前去过吗？我还没去过那个地方。 都很遗憾，因为时间的这个关系一直没能安排亲自去。但是大家都说斯里兰卡是印度洋上的一滴眼泪，自然风光相当的好。 对，因为之前有朋友来分享过说斯里兰卡到底是有多美，我看那个图片哇，真的满眼的绿色，关键它是很多山地， 对， 然后好多那种庄园城堡都建在这个山间，然后放眼望去都是绿色的茶园，哇， 是的， 简直了。然后还有这个海边，但海边的风情我觉得也是非常不一样，就虽然都是东南亚的海滩，但还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 都有自己的特色。另外可能比较有特色，我觉得可能在人文的文化上还有一些差别。 嗯， 对，然后我觉得就会有一些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人文的冲撞，因为自然风光其实相似度坦诚的讲会有一些相似度蛮大的，同一区域的自然啊、气候啊、环境， 是的，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来源于这个人文气息的感受哈。 哎，是的。那就像斯里兰卡它是佛教国家，所以就人们都说去到这儿就觉得幸福指数可高了。 对， 就觉得 非常平和。 对呀，我原来生活在这么美妙的一个世界。 对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需要出去看一看，就一方面呢也是给自己减压，其实就是因为我们长期在这样的一个压力很大的环境下， 对， 人都会麻木了，然后就高速运转，突然间让你停下来，可能刚开始你会不适应，但是慢慢的你就会觉得哇，这真的是一个修养身心的一个好去处， 重新找到自己的一个过程。 对，真的是重新找到自我，又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是。 那这个刚才说的是海龟保护这一个项目，那如果要是说志愿教学的话，一般我们会教他们什么呢？ 一般都是教英文教学为主。然后我们其实比较提倡志愿者们能够通过自己不同的特长哈，比如说把这些教学的内容附加在体育啊、艺术啊、唱唱歌、画画画，然后用体育的表达方式来跟孩子们进行一些互动，因为年纪都还比较小。然后通常我们也会建议，哎，如果你非常了解中国的一些传说啊、一些小故事，可不可以讲给当地的小朋友听，也让他们感受来自中国的善意。 哎，是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传播文化的方式。但是如果就是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们是用英文吗？纯英文去教学 啊？对，是的。 哦，那这个还真的是需要有一定的英语基础，是 吗？对，相对来说，我们希望大家的日常英文交流是 OK 的，因为如果大家的这个部分有一点障碍，我们也会配，因为当地也会有一些辅助的其他的小伙伴们，大家可以组成 CP， 是吧？我的英文不太好。 好，那我可不可以把整个设想设课程设计做好，然后另外一个小伙伴来主要辅助在英文的整个讲解的过程，也是 OK 的， 也是可以的。对，那个小伙伴还需要会中文。 对 对，他两种都得会。 是， 然后说牛郎织女的传说，对不起我理解不了。哎，行，那过下一个，下一个。对，那基本上反正总会有一些调和和解决的方式。 对 对， 主要是因为大家如果很用心，一定会找到他解决的办法。因为你当你发现你打开心与对方进行交流的时候，语言只是某一种工具。 嗯，他并不能 会。对 对，不，他不会阻碍说，哎呀，对不起，你英语没过四级，或者你英语没过六级，你去不了这个地方。 对， 嗯。好，那大家就放心了哈，就是不管你英语好与不好，其实都可以去体验。但是呢，我们还是希望说咱们有一定的 英语基础会好一些。 对，有英语基础，这样交流起来也方便。 是的。 对，尤其去到一些哎，可是我在想啊，既然是咱们这样的志愿者的服务， 对， 那需要帮助的一些地方，那是不是在欧洲的部分，就像这种发达国家比较多，是不是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需要呢？ 我觉得这个不是这样的。因为即便是在经济发展的状况最好的一些国家，或者说相对来说比较发达的一些国家，也还有一些不被人关注到，或者说很少人关注得到的社区。比如说特殊人群的社区，他们也是需要一些帮助的。 那之前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就是去到欧洲的一些部分，然后 对欧洲之前我们有过一个德国的项目，但是 德国的 对目前正在拓展，一些新的项目正在陆续的进行沟通和谈，一些谈判，因为我们也是有一些不错的项目的合作方。对， 是的，就是去到那儿可能就是帮助一些特殊人群、 特殊的社区、特殊的人群，他们也会有一些稍微偏远一些的地区，也还是面临一个比如说师资的匮乏、教学的匮乏，还有一些希望有一些新的技术或者说新的文化的一种冲击，也是当地会非常需要的。 是的，所以说呢，这个并不是说只是局限于说好像经济不是那么发达的地方，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一样，它也有这个需要帮助的部分。 没错， 对，其实不光是说这个教学，还有说动物的保护组织，像有一些这个特殊人群，比如说残疾人或者说老年人，可能他儿女不在身边或者怎么样，他也是很需要帮助的。 对 对，那其实在走过这么多的地方之后哈，我突然间就想问问，咱们有这么多的体验项目，然后有这么多人去体验了，那有没有说给你印象或者说你经历的了解的这些给你触动特别大的一些东西，或者说一些瞬间和事情？ 我觉得特别大的冲击来自于我们对当地的一些认识和冲撞，会对我们自己对于自己的人生整个经历也好、设想也好，产生非常大冲击和影响，会让你在一刻不断的反思自己和自己之前的所有经历。你会觉得我需要拿出来一点时间一生当中总能够拿出几天的时间来身体力行的做一些付出，给一些有温暖的陪伴。对于我们自己来讲是一种莫大的收获，在于你收获的微笑，你收获的感动，你收获的一个小女生偷偷写给你的纸条，上面写 I love you 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冲击和感动是没有办法用语言讲的。可能人会觉得我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和意义不只是为了我自己，我自己的家人生活更好，而是我对周边的人，我会对一些人的人生产生了一些影响和改变。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让你觉得会特别觉得我的存在价值可能会扩大了。对， 是的，就确实是哈，因为我其实还没有亲身体验过这样的方式，但是呢能够理解，就是那种志愿者，当你就是把你的真心去交付给另一个人的时候，他也会觉得哇非常的感恩，然后他也会非常的淳朴的这样回馈给你。 是的，非常真挚。因为像咱们的项目基本上时间还算周期比较短嘛，但是我们确实在柬埔寨的项目里面遇到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30多岁的一位我们戏称叫大叔的人 大叔， 他真是愿意拿出来几年的时间 真的 留在这个地方。他说没关系，我在澳大利亚一周挣的工资大概能够支付我大概在柬埔寨一年的生活。 我的天哪， 所以他真的是愿意拿出来几年 的 时间。 那他 的 工作就 就在澳大利亚的工作就不做了。 对，是、哦。然后他愿意拿出来几年时间陪伴着孩子们，一届的孩子们从小学一年级到小学毕业。嗯嗯、他说这是他愿意致力这件事情，因为每天他看到孩子们给他的反馈、嗯、给他的很多微笑和积极向上的热情感染着他坚持做这件事情、嗯、他觉得是有意义的。 哇，好棒啊。对。 是。 那现在这个大叔 依然还在柬埔寨。 依然还在柬埔寨是吗？ 对，所以大家 有没有 组 团去看他？ 我们每一届都会跟他有一些交流、啊、然后我们每一期去参加活动的同学、啊、年轻人也会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是吧，真的我觉得能坚持下来就确实是很不容易的。 是的。 对，像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哈、嗯、尤其是可能大学毕业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嗯、我还没有一个特别合适，或者说我还没有想过找什么样的工作，但是通过这一次旅行、嗯、然后说诶好像找到了人生的方向，不如我就在这里教学吧。对 对，因为很多 会有很多这样说、嗯、我还没有志愿够，然后我就想就留下来 继续、嗯、对，会有这样的同学，也会有、嗯、同学希望在另外选择一个目的地进行不同的体验、哦、嗯，经常会有这种同学，基本上我们也见过，大概参加过我们四五期的这样的体验的体验官、 嗯嗯嗯、 对， 嗯，对。那一般来说其实就是我们还是得提到多多少少提到一些花费的问题哈。 对 对，那如果要是说咱们去体验在当地的这个教学的情况下、嗯、其实它跟这个正常的比如说组团旅游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嗯、是。 对，那就是比如说志愿者他需要支付的是什么呢？就比如说他自己的衣食住行这方面的支出吗？ 对， 对、哦、基本上他需要支付的就是在当地的一些项目的费用、嗯、包括食宿、 哦 啊、交通、 哦、 啊、 嗯， 还有一些可能相关行程的安排，有一些、 嗯 比如说自由活动里面会安排一些当地文化浸入式的体验、 哦、 这些的费用、 哦、 基本上我们应该讲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费用安排、 哦、 对， 是的是的。所以说呢就是志愿者呢这种体验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嗯、 对 对。那咱们是说了教学的部分哈，说说娱乐的部分吧、嗯、 对， 就是也会带大家一起去体验当地的一些 文化特色。 对、 哦、对， 包括学习一些当地的、哦、艺术啊、 哦 舞蹈、 哦、 然后也有一些啊、比如说满足一下大家吃货的心理哈， 是啊， 大家去 夜市 上去品尝一下当地特色的一些食物、 嗯、 包括也还可以教大家做一些当地特色的食物、嗯，会比较、 哎、真的是非常的棒。那会游览一些景点吗？就是 也会、哦、也会安排一些自由的时间，利用大家空闲的时间、 嗯、 带大家去看一下当地的特色、 嗯、 包括人文的包括自然景观方面的。对、 嗯、那像这种就是人文特色哪一个地区或者说哪一个国家会比较吸引人，然后就比较有特色的这种 我觉得其实刚才提到了包括柬埔寨、 嗯、 包括斯里兰卡、 嗯、 其实包括泰国、嗯、尼泊尔， 还是东南亚。 对，我觉得会有很多的人文景观、 嗯、 然后包括那可能非洲的比如说我们肯尼亚的项目、 啊、 就会有一些自然景观。对， 哇， 然后我们最远到了南美洲的厄瓜多尔。 我的天哪，厄瓜多尔 大概大家坐飞机三十多个小时才能够到达的国度啊、南美洲。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签证首先你先把签证办下来好，办下来之后你还得豁出时间。 对， 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那种有寒暑假的朋友。 对，稍微时间长一点，周期可能要最少我们建议在两周左右哈、 嗯、 因为确实路途上的路程比较远。 哦，太好了。因为之前就是我们很多人就想说哎，那我能不能打工旅行啊，或者说我能不能去、 嗯、 义工去旅行什么什么的、 嗯、 但是呢好多人有这个想法，但他其实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方式，说我怎么样才能去报这个义工旅行。因为有些时候如果你要是以这样、 嗯、 去打工或者说有工作这种目的的，他的签证和我们正常的还是不太一样，所以很容易就被拒签了，如果你自己去的话。 哦，对 对对对， 因为 一般各国的移民局都会对用工就是工作签证的控制是比较严格的嘛。 对， 如果你一旦有意向是去工作，其实他会要求你申请工作签而不是旅游签、 嗯、 所以你如果本来大家都是去旅行嘛，你肯定是这个 purpose 上面会写是tourism。 对呀、 啊，然后就会有一些不同嘛，但你一定要解释清楚、 嗯、 你这个志愿服务虽然有一部分是类似于工作的性质、 嗯、 但是你确实是一个短期的一个项目、 嗯、 另外你还可以附上 NGO 给你的一些邀请函啊、 哦、 或者说说明材料，项目说明材料来详细的说明清楚你是去做什么了。 嗯， 我觉得这样会安全一些、嗯、 对对对，反正咱们这个也算是就是大家组团去出发。 对 对，所以就是在可能办理签证的时候会很方便哈。 对， 对，所以说现在也是越来越多这样的机构，或者说 可能就是由于市场上有越来越多这样的群体，然后呢才应运而生，然后怎么样把他们让他们能够出去去做一些他们想做的事情，我觉得很重要哈。 对，而且就是像你讲的，就是因为大家的需求，其实我们最早做刺猬体验做国际志愿者项目，就是因为我们粉丝要求的他来提出来说，我非常想要到世界上有一些其他能够帮助到的地方去做一些工作，然后我们才search了这样的资源，慢慢慢慢把它就是打磨成一种产品，一种固定的产品和服务来给到大家的。对对对，你太厉害了。 哇，这个简直了，我觉得能够为因为一个粉丝提到一个那我去搜一下，但是我觉得能找到这样的一些组织啊，包括一些这个机构啊，也是其实是很难的。 对， 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像安娜一笔带过，然后说其实就是大家觉得是不是很简单啊，那我也去找一下。真的没有那么的容易， 因为有很多的考量，包括安全性，包括这个整个服务的质量、接待的质量、整个安排的合理性，其实都是需要双方进行非常多的磨合，包括我们都是嫁接在当地的 NGO 组织上，那可能还有很多的沟通和交流需要达成一致，所以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长的时间哈。但是我们希望还是首先要保证大家出行的安全哈， 是的， 这个非常重要， 最重要了。那就是再问一些比较怎么说呢，具体一点的事情哈。 好， 那咱们比如说去到那儿，虽然说是义工旅行，然后我们是去做志愿者，但是像这个住宿啊这些条件什么的，是住在什么样的地方呢？统一吗？大家 对大家统一，我们会有住宿的集中在一些当地有比较有特色的民宿是我们的基地。 太好了，民宿。 对，然后这样呢，大家其实是跟来自全球的青年人们都住在一起，所以在课余的时间，在空闲的时间，也还有一些交流，有一些碰撞，有一些共同的一些话题可以进行交流，是非常有意思 的。是的，那也可以自己做饭呗。 是可以的，但是基本上我们还是提供食宿的，早餐和晚餐是提供的，午餐因为可能在项目地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安排。对， 这个总结下来真的是没毛病啊。对，吃的也有了，住的呢也有了，还有这么多的小伙伴一起来自五湖四海的，然后大家一起交流。那一般来说咱们这个志愿的时长和一天的安排都是怎么样去安排呢？ 一般上午还是会安排一些比如说保护也好，还是教学也好都有，下午会根据情况有的时候会有基本上有课程，有的时候会安排大家做一些浸入式的当地的文化体验。 还真的是哈。那至于晚上可能就是大家自由活动的时间了， 对，晚上交给大家自己可以体验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可以跟周围的小伙伴产生一些交集。 是的，像什么这个夜市啊、酒吧街呀、大家就可以去了， 有所期待。 对对对，但是如果要是未成年的朋友，那你们还是安安静静的学习吧。对，反正就是各个年龄段都有。那在这个一行人当中会考虑年龄上的配比吗？ 通常我们不会设限，但是我们有一些时候会配备一些领队，包括当地有一些总协调，所以基本上还是可以根据大家的不同的需要进行不同的搭配哈。但是通常来讲是没有设限的，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因为16岁到30岁的出行者，其实大家也不会发现年龄是问题，大家的交流都还是畅通无阻的。 哇，十几岁也不算代沟了是吗？ 是。 对，好吧，现在的年轻人也真的是我觉得尤其90后00后他们的想法非常的超前，这是值得我们这些80后学习的。 是的，他们的检索能力非常强，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方式也非常厉害。对， 太佩服他们了，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获得的。好了，那么今天非常开心和安娜来一起聊一聊国际志愿者这样的一个体验项目哈，也希望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把爱心和你的帮助传播到更远的地方，更多的人。好啦，让世界充满爱吧。这里是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号1073，我是道道，明天不见不散。接下来是职场帮帮团，拜拜 拜拜。 看懂了我自己，爱是有故事的 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